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的時間，大家好，直播室入面繼續有浩輝在這裡，同時間都有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你好。 今堂呢又同大家介紹一個人物喎，大家有印象嘅話呢，早兩堂啦我哋啱啱呢就開始講起 Hard Bop 啦嗰呢種嘅爵士樂嘅音樂嘅種類，咁呢一位人物啦會唔會都係 Hard Bop 嘅嗰個年代嘅人呢？ 佢都算係嘅，咁但係呢佢又再特別啲，我覺得因為佢嘅音樂呢就有好重嘅自己嘅風格嘅。 哦，咁特別。咁事不宜遲啦，先介紹一下呢位人物係 Wes Montgomery。 OK， 咁我哋就叫佢做韋斯啦，咁樣咁佢又係 Hard Bop 時代嘅人，但係佢又唔係即係好跟住 Hard Bop 咁樣嘅咯，係咪咁嘅意思呢？ 嗱，其實佢呢嘅作品呢都係有種即係好似 Hard Bop 咁樣，有好多 arrangement 啦，有好多嗰啲編曲啊，咁而寫嗰啲歌全部都自己寫嘅，就係就算佢玩一啲叫做以前嘅 standards， 佢仍然都會用佢自己嘅風格呢就去編曲嘅，咁就有好有心思嘅。咁但係呢一個樂手比較特別，就係佢呢都有一啲即係佢有好有自己嘅風格嘅。咁尤其嘅演奏技巧方面，咁呢個之後我哋慢慢再講。 係 ,ok。咁先從佢嘅成長開始學起啦，咁樣佢係咪都係細細個就接觸爵士樂嘅呢？ 嗱，就絕對唔係添㗎。佢睇你接觸嘅意思係點解啦？ 即係聽囉。 嗱，如果聽嘅話呢就係嘅。 咁學呢？ 學就唔係啦。佢十八歲先至學嘅。 吓？十八歲？ 咁佢1923年先出世。咁1923年出世之後，咁佢十八歲咩大概bebop 個時候啦。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即係好快呢，佢就即係佢學咗唔係好耐，十八歲啦，學咗唔係好耐佢就即刻變咗 professional 㗎啦。 嘩，咁佢真係天才波㗎喇喎，又係。 係呀，同埋最犀利嗰樣嘢，佢嗰陣時有份 day job 㗎，即係佢要打工㗎。咁嗰陣時好犀利㗎，佢係因為佢好細個呢已經係一家大細㗎。 嗯， 好多細路仔㗎。 即係早婚啦。 係啦，咁早婚同埋早產子呀咁樣嘅。咁所以佢有好多細路仔要養。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就要向現實低頭，就真係要打份工。 咁佢家庭壓力咁大底下，即係佢冇咩時間去練習㗎喇喎。 嘩，佢嗰個時間分配真係嚇死人喇，即係呢就大家都唔好學呀，嗰個時間係咁樣嘅，佢日頭就返工啦，一早就返工，返到夜晚黑呢，咁佢返到屋企食少少嘢呢，咁佢就去 jam 啦。咁然後就 jam 到第二朝可能四五點，咁然後就返屋企練下吉他又好啊，可能休息一陣咧，朝早咧又翻工啦。 嚇，咁即係基本上佢就係唔休息噶咯，即係將啲時間撥曬去做嘢啦，同埋去學習音樂噶咯。 係啊，佢維持咗呢一個狀態咧，即係都相當之長嘅年份啊。咁而所以我亦都話俾大家聽，真係唔好學，因為最後佢係點死咧？佢係胃癌死嘅。 係咁樣搞法，都係當然身體會有問題啦。 係啊，身體好大問題。 係咁呢個付出都十分之大啊。咁但係即係有付出咁啊。慶幸啦，有成果啦，咁樣都成為一個好好嘅樂手啦，咁樣。咁佢學音樂嘅時候啦，佢係學Hard Bop。 我哋都話啦，嗰個年代啊，就冇話啊，淨係得一種音樂嘅。咁你有 Bebop， 有 Hard Bop， 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影響啦。咁但係好肯定咧，佢咧有受兩個吉他手影響最大。一個叫 Charlie Christian， 呢個影響重大啲添。另外一位咧，亦都係之前講過嘅，就係、是。Django Reinhardt， 係啦，咁呢兩位吉他手，尤其是 Charlie Christian 影響佢好深嘅。嗱，點解 Charlie Christian 咁重要呢？其實佢嘅影響力咧，就真係涵蓋曬我哋所有吉他手啊。 係， 因為佢係第一位吉他手咧，係令到吉他呢個樂器咧，由一個伴奏嘅樂器，變為咧一個叫做一個主要嘅樂器， 變為舞台上面嘅聚光燈。 冇錯，講得非常好。因為你諗下以前咧，我哋一諗起吉他咧，我哋咧就係諗起企喺後面就幫人伴奏。 因為記得講過以前係未有可能嗰啲擴音器啊嗰啲啊嘛。 冇錯啦，即係亦都係年代嘅關係啦。咁嗰個年代 Charlie Kitchen 咧，即係第一批用擴音器嘅人。 係。 咁但係喂，大佬。你有擴音器俾你，你彈唔到，你都係死噶嘛？即係你只會擴大一啲你彈唔到嘅聲嘅啫。咁但係佢彈得好犀利 ，Charlie Christian 係非常之好嘅 technique，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彈到支吉他好似一個 horn player 咁啊。係，即係哇！佢啲音除咗快啊，同埋又順啊，咁然後啲句子又夠複雜，又夠即係我哋叫做精緻喎、 嗯。 咁所以咧令到咧嗰件事就係覺得哦，原來吉他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喎。咁而佢係第一位令到吉他變做一個主要嘅樂器之後咧，咁然後就令到我哋咧就有得撈啦， 係即係可以成為獨當一面啦。大家喺舞台上面可以淨係睇我啦。 係啊，真係非常之重要，所以佢影響力好大。咁而嗰個年代就係、是、即係佢肯定係聽 Charlie Christian 大啦。咁所以咧佢嘅影響就即係喺佢嘅演奏上面，你都聽到佢嘅嗰啲影響嘅。即係例如佢好多嗰啲 一啲技巧啊， 技巧上係啦，八分音符啊，好準嘅音啊，嗰啲用嗰啲音揀嘅音啊，都似嘅。 嗱，咁頭先有提到啦，即係賣咗個關子啦，就話佢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自己發展出嚟嘅演奏 style 啦，咁樣一個嘅種類或者一個嘅模式啦，其實係點樣嘅咧？ 嗱，其實應該準確啲講咧，就是、一個演奏嘅技巧。演奏技巧咧，系会影响到个 style 嘅，系啦。点咩意思咧？首先要讲少少佢嘅背景，就其实佢冇学过吉他嘅， 系 佢自学嘅。 哦，自学噶， 系啦，佢自学嘅。咁咧，自学咧，少不免咧就会学坏手势啦。 系嗱，以前即系我哋而家嘅自学就有得上网学啦。我都想了解下以前嘅人自学系点样自学法咧。 哇，我都好想知道啊！好老实讲，因为我真系唔明咧，点解可以自学会弹到咁噶？ 佢唔系即系以前你谂下，即系冇得上网，即系冇得睇啦。如果要睇人哋演奏，即系去睇一啲，因为以前又冇录影嗰啲噶嘛，系咪啊？咁唯有就系可能落去 club 嗰度睇人哋弹，但系睇嘅时候即系。你又冇得重播啦，你真係可以當時睇咗啲咩就只可以記住，即係唔通係咁樣自學？ 我覺得啦，首先有幾個講法啦，諗你有錄音有收音機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幫助嚟嘅，咁但係都唔會夠我哋依家方便㗎啦， 係一定啦，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嗰個年代有啲嘢係好過我哋嘅，就係咩咧？佢哋嗰陣時真係成個人去嗰個現場學嗰個種爵士樂。有所有嘅人，所有叻过你嘅人，呢样嘢先最紧要。叻过你嘅人系弹俾你听，同你弹，甚至你 jam session， 即系咁样，我认为系最正统嘅学习方法。就系、是、你就系、是、落场， 就系、是、参与其中， 参与其中系啦、而佢嗰个年代能够做到嘅，依家比较难呢样嘢。 OK， 嗱咁啊，佢就自学啦，咁啊讲到，咁佢自学头先又话佢系错手势系嘛？ 啊系啦，咁呢个就真系犀利啦。嗱，咁佢自学啦，咁好明显就系佢真系afford 唔到啊，冇钱，咁佢学，咁佢自学之余咧，有几样嘢佢嗱，首先佢唔识睇谱嘅， 系。 咁佢所有嘅歌都係靠記嘅啫， 即係樂理都唔識啦。 嗱，樂理佢都唔係好識，但係唔代表佢唔知道發生咩事喎。 係， 佢完全係講得出係究竟係啲乜嘢 chord 啊，乜嘢 scale 啊，佢識嘅喎。 係， 但係佢唔係真係攞本書咁去學。咁而最犀利一樣嘢就係咧，佢唔係揸 pick 嘅。 係， 佢攞隻手指功嚟彈嘅。 pick 即係彈吉他嘅時候會有一塊嘢啦，即係吉他手會拎住咁樣掃嗰啲就叫做 pick 啦，佢就唔用嘅。 系啦，咁你右手都会揸住块即系胶细细块咁，就我哋就叫个 pick， 咁我哋就攞嚟咁样弹，咁弹啲吉他，咁手指我哋都会用嘅。 系， 咁但系咧，佢咧就系从来冇人咁样做，就佢净系攞只手指公弹， 净系攞手指公弹， 系啦，弹晒所有音，就包括埋 chord， 想象唔到。 系啦，咁非常之夸张嘅。 系， 咁而佢咧就因为佢净系攞只手指公弹嘅关系咧。有好多人就拗晒头，喂，你点样弹到呢个声噶？ 系咯， 系因为佢个声系特别肥嘅。咁你攞只手指功嚟弹，咁啊梗系肥啦啲声，因为手指功咁厚肉啊嘛。咁但系问题系，喂，你净系攞手指功弹，你又弹到咁快、啊？咁同埋咧，嗱，有一样嘢就系影响咗我哋吉他嘅演奏，好重要嘅就系、是，所以我就话佢演奏嘅技巧影响个 style。 系， 就系咩咧？佢咧就有样嘢就叫做 octave。即係八度， 係 咩意思咧？佢就攞隻手指功咧， 就嚟掃嗰個吉他，就彈就彈個八度出嚟。嗱咩意思啊？我再解釋多少少就係、是、首先咧，佢嘅即興裏面咧會有一個叫做 West Montgomery 嘅規則嘅， 係即係佢自己嘅規則。 係啦，佢嘅規則嘅就係、是、咧，首先咧佢會玩一啲單音， 係 咁一單音嘅 solo 即係好容易理解啦，咁即係一啲好一粒音咁彈出嚟啦。咁然後咧。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就會玩一個叫做 octave 啦，即係八度啦。咁即係點樣啊？佢會將個左手咧就撳兩粒音，就一樣嘅音，但係唔同嘅 octave。 係，即係度都咁樣。 係啦，啱啦，哇！呢啲音都幾準喎。 咁啱啫。 咁然後咧就玩個八度，咁然後個八度咧就攞手指公，然後咁掃啲八度出嚟，就非常之犀利嘅，因為佢反得好快好順嘅。咁然後咧第三個層次咧就會成個 chord 出嚟啦。咁然後就叫 chord 嘅 solo 啦。咁攞咗個 chord 嚟即興。咁所以你聽佢啲歌係好有層次嘅。你首先有單音啦，然後八度啦，然後成個 chord。咁所以呢，然後個 rhythm section 就好容易跟。因為你嗰個質感越嚟越厚嘛。咁然後佢全部都攞手指功，所以啲聲全部都好肥。咁所以其實佢係影響到我哋依家呢學吉他嗰啲人啦，尤其是學爵士嗰啲。Rock 都有，其實有好多 rock 嘅 guitarist 都會學，就係學點樣彈個八度。 哇，即係錯到即係成為自己獨立一個嘅體系咁樣啦，叫做哇都係十分之犀利啊！嗱，咁陣間咧有機會咧，我哋就可以聽一下阿韋斯嘅一啲嘅音樂嘅演繹啊，咁樣咁啊呢個時候啦，先聽一聽 All Around Jazz 先。 All Around Jazz。 嗱，今日嘅 All Around Jazz 環節咧就緊要啦，因為想問一下 Alan 嘅咧就係咧。呢種情緒呢，我諗香港人呢應該每一日呢、啊、都會遇到嘅，就係、是、一種憤怒嘅情緒。當我憤怒嘅時候，或者當你憤怒嘅時候，你會聽啲咩嘅爵士樂呢？ Alan， 嘩，咁呢就梗係搵返啲好憤怒嘅爵士樂嚟聽啦。 有啲好憤怒嘅爵士樂㗎、 啊、絕對有啊。 係， 其實呢有一個好有趣嘅古仔嘅，就係、是、Miles Davis 啦。 係， 咁 Miles Davis 呢曾經出過一隻碟呢，係叫做 Four and More。 係， 咁呢隻碟呢有乜咁特別呢？就係、是、一個現場嘅錄音嚟嘅。係，咁個現場錄音呢裡面呢有好幾位年青但又非常出色嘅樂手，亦都係被譽為呢 Miles Davis 嘅 Second Great Quintet 裡面嘅樂手。嗰幾位年輕樂手呢好憤怒啊。 點解呢？ 咁因為 Miles Davis 呢就喺佢哋演出喺個台前同佢哋講話啊，我今日演出嘅錢已經捐曬。 咁有善心。 嗱，點解會捐曬呢？因為嗰啲錢，因為嗰個演出呢其實呢就係去俾一個選舉呀。因為外國美國嘅選舉好興，就係搵一啲出名嘅樂手呀、啊、或者一啲明星呀、啊、幫佢哋拉票。咁佢就幫嗰、那個佢鍾意嘅嗰個選舉人啦、 啊、 就做呢一個 show， 然後就同佢哋講，你哋嘅錢我已經將佢捐曬出去、哦、就俾呢一位選舉人。 但係已經上到台啦，就冇得揀啦。冇錢都要照玩啦， 冇錢都要照玩， 咁就嬲啦， 咁就好嬲啦。所以咧好好笑嘅，嗱，我介紹俾大家聽就係、是、Four and More 裡面嘅 So What， 咁你一聽咧就會知道 So What 呢首歌點解快咗咁多倍嘅咧，係啦，因為嗰種火藥味咧就出曬嚟啊，所以請大家欣賞下呢首歌啦。 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 All Around Jazz 啊，咁啊頭先有提到啦，韋斯呢一個嘅人物啦，咁啊好犀利，成立咗自己嘅一套嘅演奏嘅技巧啦，咁樣，咁啊呢個時候咧都想即係知多啲啊佢嘅一啲嘅錄音啊或者佢嘅音樂啦，等大家咧可以聽得出當中屬於佢自己嘅味道，咁啊請阿 Alan 介紹一下 啊。好啊，嗱有一隻碟咧非常之出名嘅 Finger Picking。 嗯哼， 咁呢只碟就1957年嘅，咁里面有首歌咧就系同个碟名一样，就叫 Finger Picking。咁咧佢咧呢一只歌咧就非常之好啊，玩得。首先咧佢系听到佢嘅 technique 啦，即系譬如佢嘅玩嘅 octave 啊，咁嗰啲声啊，或者同埋跟住做 chord。 系咪已经用手指公弹啦？佢呢度？ 哦，由头到尾都系。 O、okay, K， 好好。 系啊，佢由头到尾都系噶咯，用手指公弹。咁然后咧佢咧最犀利就系咧嗱呢首歌非常之好，佢即系。West Montgomery 俾我最中意一樣嘢，其中一樣最中意嘅嘢就係佢非常之好啊、那個 time feel， 即係意思係咩咧？佢嗰個感覺令到你覺得好舒服噶，佢嗰每一個音放嘅位置啱啱好啊。如果你可以攞個儀器，即係今時今日嘅科技做到啦，你移開少少咧，你就會覺得唔舒服噶。 嗯哼， 啊佢係唔知好似有魔力咁樣，可以令到個粒音啱啱放啱嗰個位，好舒服。 即係佢拍指金係神級準。 係啊，佢係感覺嚟嘅，係非常之，即係佢唔係淨係啱咁簡單，即係佢個啱唔係話準咁簡單，係舒服嘅嗰個位落得。 嗯， 係啊，佢係冇前冇後，係褪歪冇噶。咁然後咧，佢咧另外一樣嘢非常之吸引人嘅就係、是。佢係非常之 melodic， 好有旋律性。 係， 佢係彈啲好簡單嘅嘢，又會覺得好好聽；好複雜嘅嘢，你亦都揾到個旋律嘅。係啊，咁呢一首歌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示範。跟住落嚟咧，就真系要介绍呢一只咧非常之出名嘅歌啦，就系、是、叫 If You Could See Me Now， 就系一只好出名嘅现场大碟，系叫 Smoking at Half Note。而呢一只碟咧，更被一位咧非常之德高望重嘅吉他手 Pat Metheny 就喺一个访问里面咧，就点名话咧呢一只系世界上最好听嘅吉他 solo。 哦，即系唔系呢位大师自己弹嘅，系呢位韦斯弹出嚟嘅，成为佢心目中嘅即系最高评价。咁特别在边度咧？ 嗱，呢一只歌咧就其实一首 standard 啦。系。咁但系咧，佢咧就即系弹得好好嘅，就系嗱，佢真系慢歌，佢系有好有层次咁样去将嗰个 solo 就好似一个故仔咁讲出嚟。一个吉他手，甚至一个唔系吉他手，一个爵士乐手应该要有嘅元素咧。佢差唔多喺一個 solo 裡面全部表達曬出嚟。 O、okay, K， 即係好濃縮㗎喎。 係啊，但係佢濃縮咧就唔係話淨係所有嘢逼曬喺裡面喎。嗱，例如佢嘅 technique 啦，好清楚啦，好乾淨啦，大曬力啦，即係我哋叫 dynamics 啦，亦都有齊曬啦。有個 phrasing 啦，每一句句子嘅嗰個前後嘅句法啦，非常之好啦，揀嘅音啦。 又有一啲 blues 嘅元素喺裏面啦，藍調嘅元素啦。咁然後仲有佢仲要有啲非常之有趣嘅 rhythm 喺裏面，基本上你要嘅嘢都喺曬喺裏面，咁而仲要演繹得好好，咁所以咧難怪咧 Pat Metheny 有個咁高嘅評價嘅， 嗯，即係唔係簡簡單單炒埋一碟就係啦，而係即係有層次，亦都係好聽嘅咁樣。好啊，咁啊今日咧就認識咗呢一位嘅人物啦，或韋斯啦咁樣。相信咧嚟緊 Alan 咧亦都會帶俾我哋更加多嘅唔同爵士樂嘅故事啦、種類啦，同埋樂手嘅。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長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啦。咁啊，今日先嚟到呢度，先同大家講一聲再見先，拜拜。 拜拜。